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重庆的一名律师成了名人，他不是什么大牌律师，但是呢他所服务的对象有些特别。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位律师的名字呢，叫做唐帅。那么唐帅啊，最近呢他的微信呢出现了一定的麻烦，因为呢他的微信呢最近呢差点要爆炸了，很多人给他发了邀请，希望呢能和他成为朋友。所有这些微信朋友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为啊他们都是没有听觉能力的残疾人士。好，那么看看第一段的翻译哈。唐帅's social messaging app 微信啊，它的解释呢也可以叫做 social messaging app。Social 我们知道呢是社会的哈，社交的意思，然后呢 message 我们学过是信息，但后面加上 ing 呢表示说通过信息来沟通的意思哈，他把这个 message 后面呢加上了 ing 的形式哈，合到一起呢是 social messaging app。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跟外国朋友解释什么是微信哈，什么是 WeChat，那么大家就可以说呢WeChat is a social messaging app。 然后提到了 WeChat almost 崩溃了，或者呢爆炸了，因为呢收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一旦一个设备哈，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呢，会用一个词呢叫做 crash， 这个词 crash C-R-A-S-H。这词啊它的意思特别的多，它可以指呢车与车之间的一个碰撞哈，这个 crash into another car。 那么如果指呢一个设备出现了 crash， 表示说这个设备呢出现了问题哈，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machine。 所以说我们说计算机可以 crashed， 比如说遭到了病毒的攻击，所以说 my computer crashed。 但这里面呢它不是说它的微信呢出现了问题，而是说呢信息量太大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朋友圈哈基本上呢都容纳不下了，用这个词 crash 来表示。 recently after thousands of people， 因为很多人哈，这里面是一个不是很准确，就是说成千上万的人 sent him invitation 哈，给他发出了邀请哈。我们同学用微信的时候呢会知道很多人会主动呢想和你成为朋友，然后呢会发出一个 invitation 啊，希望你呢能够把他加入到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那么这个英文呢叫做 send somebody a invitation， 发给某人一个邀请哈， invitation hoping to befriend him， 和某人成为朋友啊。我们可以说 make friend with somebody 哈，没有问题哈，和某人成为朋友。但这里面呢我们看看这个朋友这个词 friend 前面加了一个 be， 把 friend 这个名词变成了动词的形式哈，所以同学们要了解哈这个词的用法，平时呢可以不用，但是呢这个词的变化呢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一下哈。 befriend somebody 哈就等同于说 make friend with somebody。 all these WeChat friends had one thing in common， 这些朋友啊有一个共同之处，有一个词组哈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C-O-M-M-O-N 哈，共同的意思 in common， 同时呢前面有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表示说有共同的地方，共同的点。但如果说哈没有任何的相似的地方呢，我们可以说 have nothing in common。 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共同的 爱好啊，共同的点，就可以说 We have nothing in common。 那你的朋友听完之后呢，会比较郁闷哈，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听力知觉的哈，这些残疾人士哈，他们是 They are deaf D-E-A-F deaf 表示说这个耳朵呢，他的听力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呢，用一个词呢，也叫失聪的。他如何哈成为了一个名人哈，如何被这些在听力方面有一定问题的这个人群所了解呢？因为呢，在重庆市的大渡口区的司法部门的一段视频中呢，他被称为中国唯一的一个手语律师哈。这个手语呢，是我们说听力有问题或者说呢聋哑人士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的手段哈。那么呢，他们用这个手语来沟通，数千名哈聋哑人士呢立即呢向他寻求法律的援助。因为呢，这里面一些人呢被卷入到了金融诈骗，其中一些人呢申请离婚，还有一些人呢要起诉，需要一名律师来为他们来辩护哈，所以说他呢一下子哈成为了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名律师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在重庆大渡口区哈司法部门的一段视频中哈，他被称为是中国的唯一的手语律师哈。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After he was featured。啊，这里面用的是 feature， 表示说展示出来，或者说呢给它报道出来。这个 feature 这个词作为名词表示特色特点，那么如果作为动词的话呢，可以表示一个节目来介绍，来比如说传播哈一个信息。那么在这里面呢 he was featured 哈，他被展示了出来 in a video 啊，在一个视频当中 by a legal authority of 大渡口District in 重庆。这里面提到了是一个是重庆市的一个区哈，叫大渡口区。Calling him the only sign language lawyer in China。这里面我们学到了手语律师哈，这个手语呢，英文叫做 sign，S-I-G-N。一个标识哈，我们说一个图标的意思，后面加的 language 啊，图标或者说通过一些手势呢来进行沟通的哈，这么一个语言，英文叫做 sign language， 翻译成中文是手语哈 ，lawyer in China。之后呢 ，thousands of deaf people 哈 ，thousands of deaf people immediately sought him out for legal assistance。因此呢，之后呢，很多的聋哑人士啊。立刻呢就开始呢 seek him out， 这个 seek out 表示呢给他找出来，来呢去找他的意思哈，这里面是 seek， 但是呢用的呢是 seek 的过去式的形式 sought S-O-U-G-H-T， 那么这个词呢是一个不规则的动词，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哈，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往往会考这个词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变化哈 seek sought， 后面 seek him outfor legal assistance， 为了寻求法律的帮助哈 ，legal assistance， 后面这个 assistance 我们学过表示帮助帮忙，前面呢是 legal 法律方面的一个帮助哈，因为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呢可能卷入了金融的诈骗 ，some had been caught。哎，这个 caught 也是一个动词的不规则的变化哈，它的原型是 catch。Caught in financial scam 哈，金融的诈骗，金融我们讲过了是 financial， 后面呢跟的是 scam S-C-A-M S-C-A-M 是诈骗的意思哈 financial scam 哈，金融的诈骗。一些人申请离婚哈，申请呢我们说用这个 file 这个词哈，没有用 apply for， 而用这个 fileFILE 这个词呢，原来呢作为名词表示文件，作为动词呢表示准备文件 for divorce 啊，为了离婚准备了一些文件啊 ，filing for divorce。And other had been sued 啊，一些人被起诉了哈，这里面 sue S-U-E 哈，这是一个法律的术语哈，被起诉。And need a lawyer to defend them， 需要一个律师来为他们。辩护，所以通过这一段呢，我们学了一些跟法律相关的一些词，比如说像 legal 这样的词 ，lawyer 哈 ，legal 我们讲过了是法律的 lawyer 哈，律师，法律的援助呢是 legal assistance，legal assistance 哈，法律的援助，然后呢 financial scam 金融诈骗，之后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呢是 sue。 被起诉哈 ，sue 之后呢是 defend 去辩护啊，所以说这段的这个知识量还是蛮大的。唐帅呢在法院呢做了六年的手语翻译，那么之后2012年哈，34岁的唐帅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After working as a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in Chinese court for 6 years， 这里面提到了说他是一个手语的翻译，这里面他加了一个 interpreter 哈，我们讲过这个词是口语方面的一个翻译，叫做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for 6 years。唐 34 pass China's judicial examination 哈，通过了中国的司法考试 ，and became a lawyer in 2012。这里面有个司法这个词叫 judicial， judicial examination。从那时开始呢，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为那些聋哑人士呢争取合法的权利，并在他们当中呢提高法律的意识。那么 since then 这个词组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熟悉哈，同时呢能够熟练的使用哈。Since then, he has spent most of his time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fighting for the legal rights。啊，又提到了一个法律上的权利哈，他们司法方面的权利 of the deaf and promoting 提升这个词我们也讲过 promote 表示提高提升他们的 legal awareness 啊，又出现了司法这个词或者法律方面的一个 awareness 表示他们的意识哈，他们的一个觉悟，用这个词 awareness。这个词啊，往往呢可以指一个人的觉悟，一个人的意识。如果说一个人的法律意识呢，叫做 legal awareness。如果说一个人的环保意识呢，叫 environmental awareness。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的觉悟、道德标准等等，都用这个词哈。比如说他的 political awareness 哈，都用这个词来表示 among the deaf community。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看唐帅哈，他为什么说能够熟练的掌握肘语呢？因为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哈。因为呢，唐帅呢出生在一个聋哑人的家庭当中哈，但他的听力呢是正常的。他在聋哑人的这个群体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母和他的父母的朋友啊，都在一家工厂工作哈，他们大多数呢都是聋哑人。所以说呢，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呢，唐帅呢也了解了或者掌握了他们的使用的这个手语。Born to a deaf parents 啊，那么生在一个聋哑的家庭当中啊 ，deaf parents， Tang has normal hearing， 他的听力没有问题。这里面正常的没有问题呢，我们用这个 normal。N-O-R-M-A-L 表示一个正常的意思哈，它可以指一个人的功能哈，一个人的能力哈，是一个 normal 的，比如说我们的视力，我们的听力哈，我们的很多的感觉是 normal 的，表示说一切正常。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指设备哈，也是 normal， 比如说 back to normal 哈，这个设备呢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同时啊，这个 normal 这个词啊，也可以来指哈，我们说国内的师范学院哈、师范大学等等哈，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叫北京 Normal University，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呢，还是跨度很大的。后面跟的是一个听力，用的是 hearing， 但是呢，同学们注意了，不能用 listening 啊，这两个词翻译成中文呢，好像都是听力，但是呢 ，hearing 是指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功能哈，能不能听到某一个声音，用这个 hearing。 用 listening 的话呢，它是指一个人听到之后是否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此呢，我们在语言考试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第一部分要做听力，一定要是用这个词 listening， 而不能用 hearing。 考 hearing 的地方呢，不是在学校里面，而是在医院里面哈，医生背着你，然后呢去敲打一个东西，让你能够判断出这个声音发出的一个位置哈。那么这是考你的 hearing 的一个考试。 But grow up in a largely deaf environment， 然后呢生长在一个呢聋哑人的一个环境当中哈。Most of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f his parents 啊，他父母的朋友和同事呢 who work at the same factory were deaf， 在一家工厂工作呢，他们呢也都是呢就聋哑人士哈。从很小的时候呢，唐帅的父亲啊就想让他离开哈，远离他们的这个世界，让他和他的奶奶住到一起，这样呢 他就可以跟正常人沟通了。他的父母啊，甚至反对他学习手语，尽管呢，这意味着他与父母们呢无法正常的交流。Since he was young, Tang's father has wanted him to break out this social bubble. 啊，让他能够 break out， 表示能够挣脱出去，能够脱离啊 ，break out， 后面加一个 break out of this social bubble。好，这里面有一个词啊，特别的好玩，用的是 bubble，b-u-b-b-l-e， 是一个泡哈，我们说吹的这个肥皂泡。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 social bubble， 那么相对一个封闭的一个社交圈子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封闭的一个社交圈子，那么我们可以用 circle 这个词，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表示一个人的私密的一个朋友圈呢，叫做 social bubble。 因此呢 sending him to live with his grandmother， 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 so that he could have people to talk to. They were even against him. 反对哈 against 这个词我们学过了哈，介词反 against him learning sign language. Even though that meant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talk with them 哈，无法跟他们沟通，或者呢用 communicate with them 啊，无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尽管呢他父亲反对，但是唐帅呢还是成功的掌握了，学会了手语。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唐帅对许多聋哑人所面临的困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Despite his father's objections， 这里面提到了反对啊 ，objection 名词 objection， objection， Tang still managed to master 哈，掌握了一个 sign language。A living in that world also gave Tang clear understanding， 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哈，清晰的了解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many deaf people，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ang Shuai's social messaging app WeChat almost crashed recently after thousands of people sent him invitations hoping to befriend him. All these aspiring WeChat friends had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 are deaf. After he was featured in a video by the legal authorities of Da Dukou District in Chongqing, calling him the only sign language lawyer in China, thousands of deaf people immediately sought him out for legal assistance. Some had been caught in a financial scam, some were filing for divorce, and others had been sued and needed a lawyer to defend them. After working as a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in Chinese courts for 6 years, Tang, 34, passed China's judicial examination and became a lawyer in 2012. Since then, he has spent most of his time fighting for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deaf and promoting legal awareness among the deaf community. Born to deaf parents, Tang has normal hearing, but grew up in a largely deaf environment. Most of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f his parents who work at the same factory were deaf. Since he was young, Tang's father has wanted him to break out of his social bubbles, sending him to live with his grandmother so that he could have people to talk to. They were even against him learning sign language, even though that meant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Despite his father's objection, Tang still managed to master sign language, and living in that world also gave Ta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many deaf peopl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去博物馆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My name is Hannah. In today's story, Nancy will go and look at some paintings. So are we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at the Museum. Ooh la la! I am overjoyed! That's a fancy word for very happy. Our class is going to a museum. I look extra fancy.So does Miss Glass. I love your shirt, I tell her. Miss Glass tells us, Today, we will see masterpieces. That's a fancy word for great paintings. The bus ride is very bumpy. Bump, bump, bump. Bree is my bus buddy. My tummy feels funny, she tells me. Bump, bump, bump. Oh dear, poor Bree. We stop for lunch. Bree is not hungry, but I am. I eat my lunch. I eat her lunch too. I have two eggs, a juice box, carrot sticks, an apple, and a big cookie. Merci, I say. That's French for thank you. Now we are back on the bus. Bump, bump, bump. We will be there soon, says Miss Glass. I hope so. My tummy feels funny now. Very funny. Maybe two lunches was one lunch too many. Miss Glass! Miss Glass! I cry. I'm going to be sick. Stop the bus, Miss Glass cries. The bus stops. Miss Glass takes me to the side of the road. I get sick. Poor Nancy. I drink some water. I suck on a mint. My tummy feels better, but I am not overjoyed anymore. I am all dirty. I wanted to look extra fancy today, I say sadly. I understand, Miss Glass says. And I have an idea. We get to the museum. Come with me, says Miss Glass. Ooh, what do you think her idea will be? I come out. Miss Glass's idea was spectacular. That's a fancy word for great. Lucky you, says Bree. I wish I got to wear her shirt and hat. It is a French hat, I tell her. It is a beret. Wow, she looks so cool. A man from the museum takes us to a gallery. That's a fancy museum word for room. Oh, I love all the paintings, the masterpieces most of all. We see paintings of trees and lakes. They are called landscapes. We see paintings of flowers and bowls of fruit. They are called still lifes. The last painting is a picture of a lady. A painting of a person is called a portrait, the man tells us. I like her hat and her fan and her beads, I tell the man. They are lavender. Lavender is my favorite color. That's a fancy word for light purple, the man smiles. You are a very observant girl. Then Miss Glass tells us, observant means noticing things. Nancy is very observant indeed. On the bus trip back, I do not feel sick. I feel almost overjoyed. That night, I made a painting for Miss Glass because she is so nice. Merci from Nancy. It is not a masterpiece, but someday I will paint one. Hope you enjoyed i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Yankee Doodle Dandy, 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handy. Father